只是田哥在张良石和赵胡的眼中却没有看到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热度，而他自己呢其实也是一样。田哥甚至感觉事情并没有结束，他们还会再见面的，到那个时候周圆圆的失踪也将真相大白了。田哥搭乘机场大巴，上车没有多久就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，那是一个年轻人，动作专业但过于教条。联想到周子祥不甘的眼神，田哥猜想这应该是个刚毕业没有多久的见习警官，但是警方为什么要派一个新人来对自己实行监控呢？田哥困惑不解，于是直接挤到跟踪者的面前说：哪个局的？年轻人大吃一惊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被监视者会发现他，甚至挤过来还打招呼，顿时是哑口无言的。别紧张，放松，放松。哼，田哥微笑着，按住了手伸向腰间的年轻人，在他的身边坐下，然后皱起了眉。因为他摸到的不是枪套，而是刺刀的刀柄。汽车到站了，田哥半胁迫的把年轻人拉下了机场大巴，向一条小巷子走去。这个时候，一辆日产轿车在路边停下了，三个面目凶恶的壮汉下了车，不紧不慢地向着小巷的包抄过来。而在寂静的小巷的深处，年轻人被摁在了墙上。田哥从他的腰间搜出了一把三棱军刺，血槽上还有红褐色的血凝块，仿佛久经血战了。田哥把军刺刺进了他耳畔的墙壁，问他是谁，有什么目的。年轻人立刻全招了，原来他是个刚毕业的武校学生，还没有找到工作，今天突然被一家房地产公司聘用当保安。苦练了几年的武功，却只能当个保安，但总比饿死的好啊。保安队长拉他谈心，说有大任务给他，做得好可以立即升副队长，而这个任务就是跟踪田哥。田哥从年轻人的口袋里翻出了一张照片，是他的证件照，这证实年轻人没有说谎。这倒让田哥感到不解了，跟踪他总该有个目的呀，那会是什么呢？很快他就知道了。三个面无表情的彪形大汉走来，拦住了出口，其中一个人从腰间拔出了一根警用甩棍，狞笑着对天哥说：别叫兄弟们费事，我们只求财，有什么都掏出来吧，钱包、钥匙、手机、 MP4、 U 盘、 SE 卡什么的，快点快点，我们还赶时间呢。仍被按在墙上的年轻人惊恐万状，连忙解释说：我不认识他们，不是一伙的，真的真的。天哥放开了他，直面眼前的三个人，在思索着先放倒哪个最快能够解决问题。忽然一阵心悸，他本能地向旁边躲避，一把三棱刀贴着肋骨划过，差一点就插进了田哥的心脏。是那个看似懦弱的年轻人，他才是暗藏的杀手。田哥在年轻人的眼中看到了他熟悉的寒光，那是一双已经把目标看成是死人的眼睛。田哥退了两步，把斜挎的背包丢在了地上，手握军刺靠墙而立。东西就在包里，你们自己拿吧。田哥这么说着，浑身的肌肉却已经绷紧了。军刺尖微微的上下点动着， 一眼看去便会让人产生一种随时会刺过来的感觉。三名大汉略一犹豫，那个年轻人已经冲上前，军刺与三棱刀激烈地碰撞着，两个人都没有多余的话手的动作，单纯的以刺杀为目的。利刃在各自不同的身体的要害处闪动着，又被对方挡住。这时三名大汉终于也跟上了，闯进了拼死搏杀的圈子。他们或拿甩棍，或拿砍刀，嚎叫着大开大合地劈砍着。天哥一手握住了军刺，另一只手悄然拔出了战术突击刀，两柄利刃在他的手中似毒蛇吐信，始终以年轻人为盾牌挡住了三个大汉。偶尔有冲过来的利刃，便会在他的身上或刺或割，伤口都不深，但却都极富技巧，会最大程度的让人感到深入灵魂般的剧痛。停！年轻人突然跳开，三个咬着牙浑身颤抖的大汉也蹒跚后退了，他们的目光散乱慌张，丢下了年轻人向小巷外逃去。天哥把军刺上的血甩了甩，一串血珠便溅到了墙上。年轻人喘着粗气，眼中寒光闪闪的， 我还不信了，凭什么你就无所不能？ 他话里有话。天哥眉头微皱，年轻人的身体微微的前倾，仿佛随时会冲过来。天哥说，你们想得到什么？他的目光越过了年轻人，向跑出巷口的三个大汉看去。就在田哥的目光稍微离开的时候，年轻人突然大喊一声冲过来了。田哥用战术突击刀格挡，军刺从肋下上挑，但让田哥没有想到的是，年轻人根本就是虚晃一招，他的真实的意图和那三个大汉没有区别。三棱刀还没有碰到战术突击刀，就已经后撤了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向巷子外逃去了。 你身上的一切都是我们想得到的，不过今天太忙了，你先把我们保存着吧。 年轻人嚣张地喊着，以拉长的 Z 字线路跑动着。天哥皱着眉头看，把背包拾了起来，战术突击刀收好， 他仍然没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 但大体猜得到，应该跟周圆圆的失踪有关。而年轻人那句似有所指的话，不知道为什么让天哥想到了大佛光寺里的洛桑。这个念头刚一浮起，就被天哥压了下去。或许他们认为我从周圆圆那里得到了什么，钥匙、 U 盘、 SD 卡，说的也太直接了吧。天哥一边想着，一边把军刺上的指纹擦去，随手丢在了墙角的垃圾堆中，漫步走出了小巷。阳光从天而降，如醍醐灌顶般直渗透到脚心，那是一种暖洋洋的活着的感觉。天哥暗暗地想，钥匙可以打开保险箱， U 盘 SD 卡都可以储存文件资料，他们想得到这个，甚至不惜对周圆圆这样一个小女人下手，连自己这个无关的人也不放过。这应该不是个人的问题，难道与集团在西藏亚东的项目有关吗？难道集团的内部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了吗？天哥想着，整理了一下衣裳，向公交车站走去了。天哥坐在公交车上，这回没人跟踪了，他在车门口的位置坐下，掏出了手机开机，正准备给妻子唐一鸣报个平安，忽然发现手机里几条未读的信息中有一条是周圆圆发送的。 不过发送的时间是他们到达亚东县出发以前。天哥打开查看，只有简短的五个字：小心张良石。天哥皱起了眉头，周元反复提醒他小心张良石，是只对他一个人，还是对其他三个人也都发送过同样的信息呢？这么想的时候，田哥的脑海里又闪现过在石林里捡到的那几张碎纸片。小心，田哥。那四个字如同一团巨大的迷雾，让整件事更加扑朔迷离。公交车不停地前进着，人们上下颠簸着。田哥突然想起，在黑光峡谷上方的草原的时候，牧民说活佛会尽量满足六个人的愿望，赵胡、王亚雷、许放公三个人的愿望都有物可证实。田哥自己只想得到不平凡的生活，那愿望不明的人就只剩下了张良石和周圆圆了。周圆圆不会希望自己被人捆得像粽子，那这个变态的行为就是在满足张良石的愿望吗？还有什么比能轻轻松松地杀掉目标更能让一个杀手感到高兴的呢？周圆圆的愿望又是什么呢？在这起离奇的失踪事件里，一定包含着某些不可告人的阴谋，而他自己已经卷进去了。公交车里挤满了乘客，很难见到一张笑脸，每个人都怀着心事，艰难地生活着。田哥混迹其中，隐身期间，虽然背着旅行包，却再难以引起他人的注意了。然而，田哥忽然感觉到身后又出现了新的尾巴，在不远不近地跟着他。田哥提前一站下车，在站牌前点上了香烟，看到同时下车的只有一个十八九岁、穿着一身校服的女学生。她在站牌的另一边站住，面无表情，只是眼角偶尔瞥来，一触即分。天哥看了眼女学生背着的沉重的挎包，皱起了眉头。如果这也是个杀手，那么他的包里装着多少种杀人利器呢？这个时候，一辆公交车驶来，女学生上车了，下车的却只有一个老者。那老者颤巍巍地朝田哥走来，浑浊的眼睛茫然地穿过田哥，向更远的方向瞄着。两个人之间似乎不会产生交集的，但是这个老者却让田哥感到了强烈的不安。就像当年刚进特种兵大队的时候，队长给田哥的那种压迫感，那是弱者见到强者时的恐惧感。但是那老者也居然一步步地走远了，没有停留。田哥暗暗地喘了口气，擦去了额头上的冷汗。田哥回到家之后，发现家里没有人，餐桌上有一张便条，他的妻子唐一鸣和好友去灵隐寺还愿了，明天才能回来。田哥随手把旅行包放在了沙发上，刚要推开卧室的门，眼角突的一跳，他看到卧室门下的缝隙透出了一个人影。妻子还没有回来，谁在卧室里？天哥的脑海里最先蹦出的人居然是那个女高中生，他甚至看到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上隐约有难以抑制的兴奋，那是对鲜血的渴望。空气里有一股古怪的甘草味儿，而卧室里又有人。田哥立刻意识到那些杀手已经潜进了家中， 他一抬腿，拔出了战术突击刀，正打算踢开门，背后突然一阵阴森，他来不及多想，立即向旁边躲闪。一把沉甸甸的古刀飞来，直插在了陌生的门上，半面刀都劈了进去。天哥回身看去，从厨房制刀来的人是那个女学生装扮的杀手，他手握两把菜刀，脸上有着诡异可亢奋的笑。天哥心中一突，女杀手的书包不在，难道不是利器，也不是枪械，那会是什么呢？女杀手不给天哥猜测的时间，一猫腰就冲了过来，两道寒光风上下两路，干脆利落，没有多余的花手的动作。这是一个受过专业刺杀训练的女人。天哥一蹬地板，迎着刀光冲了进去，隔挡开了菜刀，两具身体撞在了一起。贴身格斗比的不只是技巧，更重要的是力量。两个人在地板上这一滚，天哥就把女杀手制服了。卧室的门开了，那个耄耋老者的拐杖正指向了两个人。老者的声音沙哑，果然有些门道啊，可惜不是我的手下，请不要抱有敌意，我们是商业调查员，也就是商业间谍，我们并不想杀人，来这里只是与你做一些简单的交流。可以告诉我，你在公交车上的时候是在给谁发短信吗？老者的声音有一种蛊惑人心的魔力，即使像天哥这样心智坚定的人听到他的声音，也觉得应该如实地回答他提出的一切问题。但是天哥的身体开始抖，仿佛又回到了七年前的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夜晚，数不清的人影疯狂地扑来，到处是枪声和同伴惊骇的惨叫声，以及整齐低沉的如咒语般的吟唱的声音。天空中如钩的月亮艳红似血，目光回到了前方，中枪时的血雾在人群间弥漫，地挖出的鲜血甚至没过了脚踝，可那些人仍然是前赴后继地冲过来，不畏生死。那个目标人物神态安详地坐在人群尽头的高坡上，甚至两旁的白衣女子的眼中都不着一丝尘埃，他们在微笑，脸上挂着悲悯众生的慈悲。天哥强行把这些突然泛起的记忆压下去，可心里的深处那嗜血的冲动却无法泯灭。天哥低吼着，眼睛不觉得变得通红，我杀了你。他的气势已是压过了那个老者，他动了，猛地把女杀手抡起砸向了老者，紧接着如箭般的射去，仿佛拼命一击。怪物，老者低声说，他显然吃了一惊，没料到天哥会是这种反应，他向后急退，闪进了卧室。女杀手的身体在半空中缩成了一团，仍然碰撞到了门框，他闷哼一声落在了门口。天哥毫不犹豫地从他的身上跨了过去，第一眼便看到了卧室床上迎面安置的那密密麻麻的弩箭。老者正狞笑着拉动机关，天哥立刻扑倒在床下，弩箭贴着他的头皮掠过，声音整齐地钉在客厅的墙壁上，把婚纱照钉得粉碎。天哥一翻身贴着地面窜到了墙角，而那个老者的拐杖已经击在了原来的位置，发出了金石碰撞的响声。天哥两眼通红，呲牙咧嘴地低吼着，在墙上一蹬，豹子般再次扑向了老者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。

在巴黎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。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， 皇上的皇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，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，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，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？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艾宝良。 田鹅一翻身贴着地面窜到了墙角，而那个老者的拐杖已经击在原来的位置，发出了金石碰撞的响声。天哥两眼通红，呲牙咧嘴地低吼着，像豹子似的一蹬扑向了老者。其实这个时候，天哥的大脑已经渐渐地冷却了，他的心跳很快，头有些晕，他已经明白了，那股古怪的甘草味是麻醉气体。老者的防御是滴水不进的，天哥也不打算继续做困兽斗了。在对面那个人退后的刹那，天哥猛地转身向卧室外面冲去。然而倒地不起的女杀手突然动了，有什么锐气刺进了天哥的小腿。天哥的半边身子顿时失去了知觉，他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，单腿发力把自己向大门的方向掷去。在失去意识的最后刹那，天哥的心中暗想，撑到门板的声音应该会引起邻居的警觉吧，他不能肯定，但总归有一线的希望。在天哥晕倒之后，客厅里的两个人进行了简单的交谈。一分半都没有倒下，难道那个预言是真的吗？ 别废话，快点找东西，把针给我，我亲自问话。 像是经过了一生一世的煎熬，耳边令人绝望的声音终于消失了。天哥醒来了，身体仿佛仍在噩梦之中，剧痛与酸麻并存，从肌肤到骨髓再到内脏，甚至血液流动时血管壁都受到了蚀骨吸髓般的痛。外面的天已经黑了，房间里没有开灯，昏暗中仍旧能看出一片狼藉。天哥咬着牙 挪到了墙根的下面，强行抑制住喘息，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，没有听到异常的声响。虽然如此，天哥仍不敢掉以轻心，他以瑜伽秘术吐纳着呼吸，抓紧时间恢复着体力。天哥想不明白自己还活着的原因，或许他们真的不是杀手，而是商业调查员，在找一样与周圆圆有关的东西。天哥的头一阵阵的疼，无法正确判断自己这个推测的合理性有多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的楼道里突然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，天哥的头顿时又是一阵剧痛。他的妻子唐一鸣回来了。就算田哥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也会有自己的弱点，唐一鸣就是他的软肋。这个当幼教的女人有着无以伦比的魔力，她善良精明耐心，有着超越田哥的毅力和洞悉人性的聪慧，还有着充满诡辩的市侩思想以及不可思议的仁爱，必要的时的爆发却又远比一般的悍妇犀利。就算一对十都不会落下风。当年田哥退役时，那一身让人不敢靠近的气息，就是被唐一鸣仅用几个月就抹光的。当最初的感激变成习惯之后，田哥对唐一鸣教导的语言做出了一个总结：甜蜜的、富含杀伤力的唠叨。门外有钥匙声响，天哥发现自己还能顺利地站起来，索性闭上眼睛装晕。 哎呀，这家里是怎么了？天哥！ 门口的唐一鸣大叫一声。天哥听到了行李和其他一些零碎东西稀里哗啦落地的声音，也不知道唐一鸣从灵隐寺买了些什么工艺品回来。天哥紧皱着眉头，一半因为身体的疼痛，一半因为未来几天的耳边是不会消停了。 哎，你醒醒啊，你醒醒啊。 天哥正考虑是不是假装刚刚苏醒，唐一鸣已经冲过来抓住了他的胳膊，用力地摇，摇得他没法再不醒来了。很快两个人的位置就做了交换，田哥得忍住了身体的酸麻，把唐一鸣抱在怀里安慰着，告诉妻子自己很好，虽然遭了暗算，但是生命无忧。尽管如此，唐一鸣还是哭得几乎断了气。好容易不哭了，唐一鸣又突然问家里怎么了。他这么问的时候，正对着客厅那幅被强弩钉碎的婚纱照，他一脸的心痛和愤怒。天哥挠了挠头，实话实说：早安算了，差点挂了，原因不明。唐一兵环顾四壁，忽然放开了天哥的手，向卧室奔去。天哥心头一跳，伸手拉住了妻子。唐一鸣刚想说什么，却发现天哥脸上的严肃，于是闭上了嘴。这个时候，天哥的身体和头脑都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虽然仍有嗡嗡的耳鸣，但是丝毫不影响听力了。他听到了细微的嘶嘶的声音，房间里又有淡淡的煤气味，这自然不是好现象。卧室门外没有异常，门半掩着露出了一道缝隙。天哥趴在地上向里面看，看到门口竖着什么东西，而门的顶端同样竖着什么。天哥皱着眉头，刚到厨房的门口，刺鼻的煤气正从紧闭的门缝泄出。天哥没有推门，因为他相信厨房的门后一样有着复杂的机关，不管开哪扇门都会引发爆炸或者是大火。 然而，如果真的是为了杀人灭口， 用得着费这么些手段吗？ 田哥的嘴角浮过了一丝冷笑。唐一鸣报了警，田哥打电话到社区物业，请他们将煤气阀门关闭。警察到的时候，田哥已经换上了唐一鸣从杭州买的新衣裳，整个人看上去不再狼狈不堪了。楼下，安全线以外， 啊，又见面了。 说话的人居然是周子祥。 田哥略显吃惊，这个警察居然追到了嘉安市， 是太执着了，还是周圆圆的案子不方便让太多的人知道呢？ 像是听到了田哥的心声，周子祥接着说， 不要奇怪，我已经调回嘉安了，下周才上班呢，今天回原单位看看同事们，黄巧听说你被人追杀，就跟过来看看。 唐一兵听出周子祥话里有话，回身看向了田哥， 田哥瞪了周子祥一眼，回身向妻子解释着这次西藏之行发生的事情。 啊，简单的交流啊，掐得成这个样子还简单的交流啊，那激烈的交流会什么样子啊？唐一鸣这么问的时候，楼上突然发生了爆炸， 玻璃碎片如同闪亮的流星雨般降下来，落地时发出了密集的脆响。 唐一鸣呆呆地望着，好半天才哭出了声音。 周子祥火上浇油地说，激烈的交流，也就是这样了吧。 在田哥发怒之前，周子祥嘴角挂着玩味的笑容走开了。 19:40，天完全黑下来了。 医生给田哥做过了检查，没有外伤，田哥拒绝进医院，因此无法知道内脏是否受伤。不过，像田哥这样上过战场、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，很简单就做出自己没有受内伤的结论。 田哥仰望着吞吐着火舌的窗口，胸膛里燃起了愤怒的火焰，但他的头脑却越发的冷静了。这些人如此做，看似杀人灭口，但又露出了破绽，让田哥能得以活命。既然不是要杀他，那就是简单的一个警告吗？ 想到这里，田哥的心头一跳，他想到了周远远要自己带转的那两个字，冬雷。就在这一刹那， 田哥的头疼得像有无数根针刺进了大脑，他恍惚中像听到了一个声音在问他某件事，而他一直没有开口，又或者开口了，记忆有些混乱，无法断定。 田哥晃了晃，咬紧牙站稳了，没有倒下。 唐一鸣擦了一把泪，扶住了田哥，柔声劝慰说，家里的东西烧没了，可以重新装，重新买，只要人没事就好。 田哥没有解释，顺势抱住了唐一鸣， 脑海里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如何破解阴谋？当年教官曾经说过，简单直接是阴谋的克星。 田哥走到了没有灯光的阴影里，打电话到华田物流公司，从经理王以田那儿要到了集团副总经理刘寿元的手机号。田哥在按下拨号键前，抬头四面环顾着，消防员在云梯上灭火，警察在向唐一鸣问事，几个楼下的邻居跳着脚地阻止消防员工作，因为他们的家要被水淹了。 没有异常，田哥按下了拨号键， 铃声响过了5下， 有人接电话了，是刘守元本人。喂，你好，天哥，整理着散乱的思维，声音沙哑的开口说话了。我是天哥，周元失踪了，他要我代传一句话给您。冬雷。天哥终于说出了冬雷两个字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但是电话的那头的反应却是出乎意料的。 刘寿元疑惑地说，什么？冬雷？什么意思啊？ 田哥一愣，迅速地回忆着周圆圆的话，是冬雷啊，这两个字没有错啊。 刘寿元在得到田哥的确认后沉默了一会儿，似乎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，知道了， 就挂断了。这让田哥感到莫名其妙，就像是一团激情跌进了泥潭。 扑灭大火之后，家中一片狼藉，警方勘察现场，但线索都在大火中焚烧殆尽了。又似乎有人在警方调查前将现场彻底的清理过了，也不知道周子祥对领队的警察说了什么。警方没把天哥夫妻带回公安局做笔录，只是简短地交代了几句，并表示警方会派人保护天哥夫妻俩的安全。 家是没法住了， 天哥和唐一鸣到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一晚，天哥始终没睡踏实，他总觉得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线索，直到凌晨四点多才睡。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，田哥刚刚起床就接到了华天集团总部的电话，人事部门做出了内部的调动，调田哥到总部任副总经理刘寿元的专职司机。在田哥的年假结束后立即执行调令，早上时下达给物流公司，经理王以田已经签了字。 田哥翻身坐起，混沌不清的大脑顿时清醒了。他昨晚给刘寿元打电话，今天就有了古怪的调令。看来自己是彻底卷进了这个巨大的阴谋里了。但是刘寿元把他拉进阴谋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田哥想不明白。 一整天的时间，田哥都是在陪着妻子唐一鸣跑保险公司。晚上，唐一鸣的父母得到了消息，赶到招待所，把田哥数落了一顿，还旧事重提，后悔把女儿嫁给他这么一个危险分子。唐一鸣为此险些又和父母闹翻，田哥一直保持着沉默，身上散发出危险的气息。田哥并不是针对岳父岳母，而是察觉到有人在暗处的监视，是不怀好意的。因为不能一直住招待所，所以在家重新装修好之前暂住岳父岳母那里。田哥在岳父岳母家里辗转反侧了一夜，也没有睡着，比到处是榴弹的战场还让田哥不自在。转眼间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田哥的年假结束了。田哥一早就去了华天物流公司取调令和整理自己的东西，同事们都惊呆了，因为这个时候调到总部当司机，那就意味着放弃唾手可得的升职机会了。办公室里议论纷纷，惋惜者有之，讥讽者有之，更有一些落井下石的小人在一旁含沙射影，自以为得势。天哥面带微笑，不声不响，一一点头回敬着。物流公司的经理王雨田面色复杂的送田哥到了门外，拍拍他的肩膀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话里有话地说，呵呵呵，我 知道你这算是高升啊，还是贬官发配呀？哎，如果哪天发达了，别忘了兄弟我曾经带过你啊。 天哥用力地握住了王经理的手，除去了脸上的假笑，真挚地说： 我这辈子呀，应该感谢三个人，而你就是其中之一。如果没有你力排众议，以我的坏脾气，早就被公司开除过十几回了，更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啊。而且说句实话吧，你也是当兵出身的，虽然有些势利眼，但本质上呢，还是个可交的好同志啊。我为有你这么一个朋友感到荣幸。 王经理的脸上的表情更加丰富了，好半天他笑着说： 哎呀，你看，我真不知道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。兄弟，我算服了你了。好好好，走吧走吧啊，有空记着回来看看弟兄们。 天哥到总部的时候是早上8:47，还不到上班的时间。天空湛蓝，不多的几朵云也被风刮得零碎不堪。华天集团的总部位于嘉安市北解放二路18号，48层的一整栋写字楼全部是华天集团的办公场所，内部有饭店、银行、洗浴中心，甚至还有一家小型的医院。这是一个微缩的城市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崭新的，闪闪发亮，男男女女全部神情高傲，大有戏出华天，谁与争锋的气势。天哥把车停好，透过车窗仰视着集团大厦，心里没有感到自豪。建成及装修这栋高档的写字楼，共花去了集团10几个亿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国外进口的，甚至螺丝钉都是德国制造的，所有在总部上班的员工工资待遇全是下属企业工人工资的几倍。这栋高科技大厦每天的运营成本就接近60万，一年的费用超过2亿，而华天大厦又不对外出租，建这样的大厦纯属面子工程。因此华天集团看似风光无限，但事实上已经是债台高筑了。集团在西藏的亚东县的项目也是进展不顺的，那是超过了100亿的大项目。而集团下属的华天炼钢厂也不好过，前不久刚发生过一次罢工事件，因为拖欠工人工资，如果不建这栋大厦，把这些钱用来更新设备，或者是提高下属企业工人的工资待遇，集团财务虽然吃紧，但也不会发生罢工事件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窃密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87.6，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振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 梦想，好了吗？